简·吉布斯是一名生活在纽约、事业有成的编辑。进入卫达出版社的他，把事业推向了顶峰。一天早上，废书稿中的一封装着泛黄书稿的信封突然出现在他的案头。翻阅手稿，简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一个名叫萨拉的混血印第安女孩默默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她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她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和莫伦奇人一样，莫伦奇人在时间上也要早于其他的欧洲移民。后来历史上关于莫伦奇人的种种流言和传说，比如说说他们是一个古怪的种族，是蓝眼睛的魔鬼，会法术的骗子。不过在埃文哈尔的小说里，这些其实是因为外星来的时空过客具备超凡能力的结果。我在想，埃文哈尔对于山中神秘居民的兴趣是否就源自于兰德与萨拉的故事呢？他们是否就是纳萨尼尔和安娜的原型呢？两个人跨越时空的禁忌之恋，征服了各个年龄阶段的读者，光书就卖出了几百万册，更不必说电影票和精装 DVD 套装了。难说，你很难在埃文哈尔的书中厘清想象与历史的界限，他总是真真假假相互掺杂，营造出一切都是真实的这样的一种幻象。时空过客系列就把蓝岭山脉流传的一些神话和鬼故事和故事的情节揉在了一起，还有像树屋隧道这种怪异的场所，据说那是内战时期的一条修到一半却被废弃的铁路隧道。在时空过客的故事里，这个哪儿都无法抵达的诡异通道其实就是时空门所在的位置。它曾经被黑暗势力所占领，后来在一场大战当中被炸成了一堆乱石。那些一心要过上时空过客式生活的人会定期在通往树屋隧道和伊萨昆纳瀑布进行朝圣。因为安娜和纳萨尼尔曾在瀑布里利用秘密时空门避开追踪。我现在所在的冰淇淋店的角落的桌子旁，几个披着斗篷戴着兜帽的人正在就树屋隧道进行着讨论。准确地说，他们是在就树屋隧道和时空旅行的物理学原理进行讨论。我在一旁听得十分入神，直到手机上的提示铃音响起，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有些迟了。离开那几个争得火热的科学家，我急忙赶到了药店，见到了海伦哈尔，然后我主动提出由我来开车一起上山。哈伦哈尔套上了帆布夹克外套，跟着我走出店外。 那太好了，只不过时间恐怕会有点赶，我嫂嫂已经有约了，下午晚些时候要去夏洛特看医生。 哦天哪，好吧，其实哈尔夫人，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这样帮我。 虽然快速拜访并非最为理想的状况，可是我也不敢冒险，连这次机会都化为乌有。其实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韩二夫人今天究竟有什么打算。但到了这个时候，只要能够接近艾文哈尔，让我干什么我都乐意。 这个嘛，如果说有谁可能知道艾文和你打听的那份书稿是否有关系，那个人一定就是维尔丽特。他们父母去世之后，是维尔丽特把艾文和艾文的弟弟抚养长大的。 哦，是吗？啊，那我很想见见这位维尔丽特女士。 我听说过艾文哈尔的悲惨遭遇。艾文哈尔一家人全被围困在着火的度假屋里，只有艾文哈尔和他的弟弟 Jack 逃了出来，而艾文哈尔的父母和姐姐都葬身于火海之中。哈尔夫人在车子刚出镇的时候对我说， 谢谢你开车带我，我儿子不怎么放心我到了这把年纪还自己开车上山。说真的孩子，这感觉挺奇妙的。轮到你的孩子来告诉你该做些什么。 是的，我想应该会挺奇妙的。 我的脑海中掠过父亲发生意外的消息，又想到我那几个妹妹，我根本想象不出他们哪天主持大局的情景。父亲所说的话向来是金科玉律。 其实哈尔夫人，说真的，路上的风景真的太美了。我想我现在能明白您当初为什么那么不想放弃画画了。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我之所以会那么喜欢木屋里的那些画的原因。我觉得您画的那些画记录了这个地方各个时节不一样的美。 听了这话，哈尔夫人长叹了一声， 哎，其实那些都是我最中意的那部分画作。当然了，他们如今都有好些年头了。我曾经在社区学院任教挺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丈夫中风之后，我便只能二选其一了，要么经营药店，要么继续教书。镇上需要有间药店，因此执教艺术课程就只能靠边站了。经营药店，照顾丈夫，还有看管孙子，现在又加上了维尔丽特，我觉得这些已经占据了我的全部精力了。 我能看到内心的挣扎从哈尔夫人的表情当中显露出来。为了应付艰难的现实而被迫放弃梦想所带来的伤痛一直默默地淤积在哈尔夫人的心底。 不过我很享受教书的那段时光，可以鼓励那些有才华的年轻人。你知道，在这一代没有多少人能走出去，或者去读克莱姆森大学。不过最起码的，社区学院能够提供给他们，我想是一个起点吧。 是的，哈尔夫人，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起点。 我多么希望克拉尔·瑞贝卡能去上大学。我曾试图说服过他选择读大学这条路，然而自从我离开之后，父亲就越发地坚定了不能再让任何人离开家的念头。 我认识维尔达·卡尔普， 哈尔夫人突然这么说。我朝他那边看了一眼，但车子正从一块突出的岩石底下通过，哈尔夫人的脸恰好照在了阴影里面。 不过不是很熟， 我们在一个慈善会的募款活动中合作过几次。他想创办一个服务于本地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机构。我想那应该是13-14年前的事儿。13-14年前，我刚刚动身前往克莱姆森上大学。显然威尔达早已经为未来制定了宏伟的计划。哦，是吗？他从来没和我说起过这些。我想事情可能是因为这事儿在他确诊肺癌之前都没有多少进展吧。而且在那儿以后再没有人去推进，所有事情都要靠他亲力亲为，只有他在外面还有些关系。听起来像他的风格。其实我一直希望在我离开之后，我的妹妹们也能像我一样，让他们在维尔达那儿寻找到同样的庇护。然而和威尔达相关的一切总会在我们家遭到强烈的反对。父亲之所以同意我去那里，也是因为随着我和母亲越长越像，他和猫咪琳娜都越发不想看到我在近旁。等到玛拉戴安长大一些，能照看弟弟和妹妹的时候，全家人似乎都很乐意让我到外面去赚大钱。而威尔达给的报酬也确实很不错。此时哈尔夫人说，早知道我应该多和他打些交道。之后我们谈到了周边的景色，漫无目的地说着话，讲到持续萎缩的小镇经济，以及好些农田如今已被度假村所占据。聊到这儿，哈尔夫人说道，再过不久就要开始下雪了，那到了冬天这地方就安静了，就只有滑雪者和猎水鸟的人会从这儿经过。是吗？我今天早上就觉得有点冷了。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了守护故事的人的书里面写到的萨拉。意识就像跳房子似的落到那个故事所在的格子里，他也感觉到冬天的即将来临。当季节开始变换，空气中会自然地散发出某种讯息，只要你了解这片土地，你的身体会提醒你即将换季了。新陈代谢加快，柴垛堆得很高，本地人开始到杂货店积存补给，在某些乡村的小路还可能发生道路无法通行，好几个礼拜通不上电的情况，不过不会出现在这样的初冬时节。车子拐了个弯，路边的围栏有零星散布的生了锈的带刺的铁丝网和松木围着，那儿变成了仿佛没有尽头的12英尺高的链环栅栏，那是专门用来防止小鹿乱跑或者外人入内用的。每隔20英尺左右能看见标有闲人莫入的指示牌，那显示出了安装栅栏的真实意图。我感觉我们应该已经来到埃文哈尔专属领地的边缘。栅栏长达数英里，强势而又壮观，与这山中的景色格格不入。几代以来，这片森林便依靠山谷地带的地势落差和年代久远的牲口圈或者是蓝条围栏来进行区隔，但其实没有哪一处是不能攀爬或者跳过的，除了非法酿酒厂或者是大麻地附近偶尔设有陷阱之外。你知道如何避开这些 所以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破败的老宅和坟地，对任何路过的人都是开放的。我们驶入了一座棚桥，顿时被阴影所笼罩，直到车子从桥的另一头驶出，道路前方出现了一个入口，十几台车随意地停在周围的沟渠里。这场面和我在某些粉丝博客上见到的照片真的是一模一样。比如可以看到人们在警卫亭旁边那面石墙上的黄铜标识旁边拍的照片，还有越过华丽的铁门栏杆拍摄的视频。人群退避一旁，让我们通过，并探头探脑地往车里面打量，想看清楚我们是否有什么重要人物。一个头戴牛仔帽、身穿印有哈尔牧场字样的棕色 T 恤的警卫走过来，确认了我们的身份。哈尔夫人对他说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警卫挥手示意让我们通过。旁观者纷纷投来艳羡的目光，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大帮人，我觉得那个男人简直被软禁在他自己的山中了。于是我问道，哈尔夫人，难道这儿一直是这样吗？我是说像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哎，每逢他们在镇上举办集会的时候就比较严重。我想一方面这大概正是埃文哈尔写作的才华的证明，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状况又实在是很愚蠢。那可怜的孩子应该拥有他自己的生活才对，他向来不是那种好闹腾的人，可是他好像越是躲避这群人，他们反倒还追得更紧了。或许这也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吧，退隐反而让哈尔先生能够更加神秘，或者说仿佛让他有某种难言之隐吗？话说出口，我忽然觉得这么说大概有些越界了。可我突然又意识到，埃文哈尔和我的合作可能会对彼此都有帮助。作家推出与前作全然不同的新的类型的书之后，往往能够平息过往作品所产生的热度。再加上《守护故事的人》这本书写作时间比较靠前，可能不会打破《时空过客》系列图书的出版社之间签订的什么条约限制。哈尔夫人，只要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和哈尔先生谈一谈，我可以向他解释清楚为什么这是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事情。我的掌心开始冒汗了，我的手搭在方向盘上，一会儿抓紧一会儿松开，脉搏也突然加速跳动起来。我觉得很有可能成败就在此一举，不是起点便是终点。哈尔夫人提醒我说，埃文哈尔有的时候会非常固执哦。我知道，我早有耳闻。不过你长得很漂亮，男人往往很难当面拒绝一位如此年轻貌美的姑娘，尤其是在她感到孤单的时候。而且你们两个都在出版这个行业，对吗？哈尔夫人的笑像弹出的阀门似的释放了紧张的压力，他整个语句都非常的轻松。我对他的发言感到有些不适，匆匆地看了他一眼。此时前方的道路开始变窄，紧紧贴在山体的边沿，像缠在圣诞树上的金属丝装饰物， 哈尔夫人在暗示什么呢？这到底是业务会面，还是某种联谊会呢？我绞尽脑汁，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此时，哈尔夫人又继续说道： 维尔里特和我都希望艾文能重新写作，而且不要再写什么时空过客了。那套书出版之前，艾文哈尔经常会写一些美好的故事，讲述这里的山、这里的人以及孕育这片山林的那些情怀。自从他小的时候被维尔利特带回来住开始，写作就一直是艾文哈尔逃离悲伤的出口。虽然当时他只有12岁，那却已经很擅长去讲故事了。哈尔夫人指了指前方的分岔路口，其中的一条被泥土掩盖，水平的向山后面延伸，另一条路则十分平整，盘旋着通向山顶。 就在这儿拐上去，那条路是通向牧场后门的。 车子继续向上走，经过峭壁前方被树林遮蔽的古老石舍和谷仓，经过两匹正在岩石上啃咬第一的马儿，又穿过一株野生的杜鹃花， 然后一头母鹿抬起头来平静地看着我们从它的面前驶离， 而最后我们的车在一片山顶别墅的前面停了下来。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暖风，要不真要冻成冰棍了。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燃烧肯定不充分。我就要出现了。 喂，亲爱的，我知道怠速停车开暖风要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